的听众朋友们，在6月22号至6月25号期间，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积分，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可以使用了，有效期只有三个月哦，抓紧拨打电话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广购物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聚华荷叶香鸡。哎呀，这个香鸡的话，我真的是没有吃过啊，但是刚才吃过，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 一定跟您好好介绍介绍。咱们平时家里边吃的都是这种肉厂出的这种肉鸡， 对。 但是我们这个荷叶香鸡啊，是特别选用鲁西的这种走地鸡、溜达鸡。并且配上了和其他所有的烧鸡口味都不一样的微山湖的荷叶， 太香了。 荷叶香和这种溜达鸡的这种鸡肉香融合到一起，让您在这个夏天吃一点不一样的味道。 是的，那平时咱们吃的更多的什么扒鸡呀、什么道口 烧鸡 呀、等等的啊，什么沟帮子的、德州的等等的。 对， 其实那个鸡呢确实也好吃， 好吃。 但是呢、 大 家可以到处都可以买到， 您超市咱们北京还有门店 啊，对， 都很。 但是呢，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聚华荷叶香鸡啊，真是我也很少吃，但今天吃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。它这个鸡不仅好，刚才您说了，它是走地鸡、溜达鸡、小柴鸡， 而且它饲养的周期会长一些。 对对对，像这种鸡的话呢，它是基本上不喂饲料，可能有喂一些， 它喂一些， 更多的是自然觅食。 没错，去吃一些，不怕各位害怕，它可能吃一些小虫子呀，它自己捡一些这个稻谷壳啊等等一系列的，它自己平时去自己出去觅食，所以它吃的生长周期就慢。咱们肉鸡呢，两个月就出栏，我们特别挑选的这个鲁西的这种小走地鸡啊，得半年才能 对。像这样的鸡，它生长周期长，但它的肉质非常的柔嫩细腻，口感特别好。 没错， 另外它这个做法呢，是用荷叶给它包裹住，然后卤制的。 没错，这个所以说做出来之后，您会发现，其实我们在这个夏天吃东西的时候，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有了荷叶这个香味之后，您吃到嘴里，第一时间先是这个荷叶香侵入到您整个的口腔和鼻腔当中， 而且用的是微山湖的荷叶， 微山湖的 这荷叶， 不光是鸭蛋出名， 对，而且呢，刚才那个你也提到，就是说如果回去想热一热的话呢，拿那锅稍微的熏一下， 还蒸一下， 哎呦，那个荷叶的香气一下就喷薄出来， 尤其是给小朋友吃的时候，这种荷叶香是非常吸引小朋友吃 的， 而且给小朋友，咱们别吃太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咱们今天吃不光得吃，咱还得吃一实惠。 没错， 这个我们这个荷叶香鸡啊，在外边卖48一只 哦， 四只呢，您加起来按50算是200块钱，那咱们今天是199 哦，199给几只？ 给四只， 给四只， 给四只好像不太合适， 不行不行，没关系， 那就是说再送您原封不动四只原味的，这回不是荷叶味儿 啊， 原味的烧鸡 ， 同样也是48一只的，送给各位。 好的好的，那大鹏已经非常慷慨了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整个的荷叶香鸡它的成本非常高，所以呢赠的话呢，咱们赠的是德州聚华的烧鸡，让大家也换不同的口味。 没错， 所以呢这个组合出来了，主品呢是聚华荷叶香鸡500克一只，就小柴鸡啊， 没错， 四只。那么另外呢再赠给大家德州的聚华烧鸡500克一只，四只，这就是8只， 一共8只啊。 价钱刚才您说是 199， 一百九十九，因为市场上的一只叫48， 那 但是今天的8只咱们是199，和一只呢也就是20几块钱， 24.8一只，这个比咱们到市场您去买那些肉鸡还便宜。 所以会过日子的人呢，脑子这么一转啊，就知道合适不合适了。 确实，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这组合啊。我们的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它这个卤制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香，也特别的这个入味啊。 没错， 这个大概是他们有自己的老式， 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老汤的这个原材料在里边。您比如说咱们平时常见的八角、桂皮、丁香、陈皮等等等等啊。当然了，您其实您还能吃出来里边还有像枸杞的味道、当归的味道以及党参的味道等等， 它烘托的特别好。 这个东西叫做香的一张，1+1=2的一种口感。 对对对，所以呢味道也非常的诱人啊。另外呢其实吃法上面也非常的多。当然我更喜欢的就是白嘴吃啊。 哎， 我要是能够吃一只， 那您再喝两口呢？ 对， 这夏天天气热的时候。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，您一定要尝一尝，就是聚华荷叶香鸡，用的是溜达鸡、小柴鸡， 没错， 咱们微山湖的荷叶给您制成的荷叶香鸡，一共是500克一只，4只。另外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要赠给大家德州聚华烧鸡原味的500克一只，4只，一共是8只。那么市场价呢，一只就要48，今天呢我们只要199， 咱们的一个福利， 对，打5折还拐弯，199，您可以把它全都拿走，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